大家好，又是大匪看天下的时间。今日六，今日出，今日是12月7日晏昼4点钟，我估5点钟会出到㗎啦，因为我冇声啊，咁有啲之前听星期二得到都知，有啲网友嚟探我都知道我冇咗声，咁就6:30啦，因为我唔想停，我想习惯即係逢星期三都有，咁就录一节，咁呢因为都系冇声，咁啊大匪看天下变咗大匪冇天下啦，咁啊讲一讲先啦，讲一讲啲网友揾我，每一次做节目都讲呢啲啦，可能今集冇咩讲啊，真系冇声，咁啊讲下呢轮啦，咁好多谢有两个网友，佢哋本身系做烘焙生意嘅，咁咧就喺个 group 嗰度。就想咧就大家宣传一下，因为咧生意都系难做嘅，佢做烘焙教室嘅。咁我一听到咧，我第一时间我咧就同佢订咗个蛋糕，因为12月2日咧就系、是、上个礼拜五咧就是、我同我太太咧嘅结婚6周年啊。咁我当然咧我就做咗两个蛋糕，咁一个蛋糕咧就帮呢个烘焙室订嘅。咁佢咧就特別同我做咗一個咧，就係、是、韓國嘅糖花，上高四周圍。咁所以今集咧嗰幅相咧就係佢嘅傑作啊！咁另外咧就有個朋友咧就做咗嗰個另外一個蛋糕，就係、是、用電腦私印嗰、那個朱古力。片上高就有我太太幅相啊，揸住扎花噶，咁可以食嘅，咁啊心形嘅，咁两个蛋糕咧，咁啊每边一个咧，我送咗俾我太太，我太太好开心，佢同时好开心，即系有啲心思啦吓，咁佢咧系用韩国嘅糖花同我做点缀嘅，咁咧食过真系 OK 嘅，咁咧就如果咧有各位人士男又好女又好咧系有兴趣咧，可以联络下佢。支持一下啲有心創業嘅人咯，咁樣呢個第一啦，第二就係尋日咧就星期二，咁有個好靚女嘅姐姐，咁佢咧就喺呢個佛山就開齋鋪嘅，香港人啊講明，咁咧做一啲好創新嘅同埋自創嘅素菜，咁咧就尋日我哋咧就中午12点钟去到就大唔系12点钟去到，咁啊吹水吹咗7个钟，吹到7点钟搭车走。咁啊早午晚咧三餐咧，佢就喺间素菜馆包晒我啦。咁咧佢间喺南海广场啊，咁咧就真系系我，即、就、系、是、我叫大肥啊嘛，我喂食嘅，咁真系好食。咁啊，但系对我嚟讲咧仲争啲，因为我比较食得口味浓啊，食肉瘦，食素都系争啲，但系味道啊系 OK 嘅，100个餸。40个点心，全部人手做。咁咧就佢咧就谂住咧就招呼香港旅行团咁啊过嚟倾紧。咁我啦谂下，喂，不如我哋大匪看天啊！上次话去台中啊，去城啊，咁可能过咗年后咧，我真系有兴趣咧，早啲朋友搞个佛山旅行团去2日，咁啊报名，主打就系佢间素菜馆。佢食一围好丰盛嘅，而你从未想过食斋可以食到咁样嘅食法，同埋做得咁好嘅斋菜，然后包旅游啊，包酒店啊咁样。我系有心做，咁啊睇下会唔会做得成啦咁。咁咧当时咧亦都有个广州嘅网友咧落过嚟就揾过我嘅，咁啊亦都倾咗啦咁。咁啊希望咧就呢。呢两个网友啦，生意啦，就即系一本万利系假嘅，但系起码咧叫做坚持落去啦，因为而家生意都难做嘅，即系四周围都，咁啊最紧要自己守得住，做得出色，问过自己系 O K 嘅，咁啊守落去啦，咁样，咁另外咧呢一集真系唔知讲乜嘢，因为寻晚仲喺佛山，今日翻嚟做到而家，咁咧但系我唔想失咗个节目，咁你哋喂。乜咁讲，咁都搵啲嘢噏下啦。咁其实我想开一个新一章嘅。咁但係呢近期呢就星期一到六星期二得到嘅时候呢，咁同阿 Tony 倾过下。 咁我哋咧就会正式成立一间公司，就会咧就做嗰、那个诶，将、网台咧就摆翻上去一间公司度。咁咧到时咧就真系要大，咁咧我咧就会下个礼拜六日啦，可能我会上去呢个广州搵个网友帮手，我自己做一个 Apps。喺 Android 啊，喺 Google Pay 啊，做个 Apps， 然后咧就Facebook 就开多两个专业，咁我谂住咧就开四个频道，就睇下有冇网友啊，讲认真嘅，有冇网友，海外嘅都唔紧要，系嘛？因为而家全部都系网上嘅，咁有兴趣啊，啲话题啊，又自己想试下开麦嘅咧，可以联络下我哋嘅，喺大匪看天下嗰度咧联络下我哋。咁另外咧嗱。唔收广告费，如果有啲朋友喺广东省啊，即係我去到啦澳门啊，或者喺呢个香港啊，做緊啲小买卖啊，或者做飲食啊，不妨呢留言俾我哋。咁我哋呢，如果当然啦，我哋唔系善稿，我哋唔系飲食男女，我哋唔系胡惟聪啊，呃啲人去泰国跟住呢就最紧要收钱，唔系嗰种。我哋系因为好多人呢当呢个生意股。咁啊我可能会分流嘅，做多个节目，一个呢就讲一样嘢，一个讲生意。咁呢我就其实呢轮呢就好多网友搵我，咁我其实通全部都真系好认真咁听佢哋讲啊，或者成啊咁。咁我就想呢就将可能开多个节目啦咁。就一个就讲生意啦，一个讲另外一啲嘢嘅。咁咧，既然讲生意，咁我当帮啲网友宣传下佢嘅生意，或者有啲做网上生意嘅，咁佢哋可能诶唔系好多人 like 啊，即系唔够人 like。咁我估啦，我哋有连埋 page 连埋晒成咧，可能有一万个啦，一万个网友啊系香港嘅。咁咧就。希望咧嗰一万个人咧帮手 share， 咁我最紧要咧就系你俾啲资料我哋同你摆上去 YouTube 啊，摆上 Facebook 啊，摆上成，咁希望咧借我哋嗰个网台，唔系影响力啊，系我哋嘅人数啫，唔系好多人，但系咧一人帮啲人帮啲，可能都会做得有个唔错嘅广告嘅，当然真系要。招呼我哋去试下食，譬如你买嘢试下食，你做你买乜嘢，真系俾我哋睇过啲嘢得唔得？即系我哋冇专业意见啊，即系普通人啫。咁睇下啲嘢得唔得？如果你唔得嘅，啲嘢根本上就即系冇话边度做啦吓，唔系歧视边度，而系啲嘢基本上真系唔得嘅，即系冇做咗之后俾人闹，冇乜必要。咁但系如果你哋认为啲嘢得嘅，联络我哋。我哋大家傾下，幫你喺呢度 share 出去。譬如好似肥傑廣州啊嘅糖水鋪，咁我相信咧，廣州唔止嗰啲網友嘅，咁有啲人，咁我哋你拍翻啲片啊，或者喺我哋出街之前啊嘅頭嗰20秒啊，你俾條 link 我啊，我同你擺上去。譬如你做網頁嘅，又擺上去，咁我試下個效果。睇下咧，帮唔帮到啲网友啊？睇下佢哋可唔可以真系增加到客人啦、啊？即系咁样讲啦。譬如好似有间茶餐厅，佢啲嘢系得嘅，但系咧生意麻麻地，好有心思做。咁我当拘捕咁做。咁啊，当然啦，请我食一餐先啦。啲嘢 OK 嘅，咁我哋拍15秒，摆喺呢个 YouTube 嗰度。咁当我有。一萬即係總數一萬個 view 啦，全部節目咁啊係本港嘅一萬個 view， 咁啊我香港18區係咪18區嘛？唔好話特登揸車嚟啦，咁啊當平均一個區有500人睇到，喂有興趣落嚟幫襯你，咁咧我就希望咧就改改個玩法，逢藝嗰啲嚟幫襯你咧就講暗號啦，唔使攞優惠券啊，因為我唔係做旅行社啊，斷票收錢啊，咁你咧入去大匪看天下，噏呢五個字，跟住嗰啲鋪頭咧就俾個八折你啊，或者送啲小禮物俾你啊，試下咁樣做，睇下會唔會做得到啊？ 明白吗？即是生意难做，看看可不可以行到，如果有500人，每人就试好返唔返转头啦，每人落嚟消费100蚊。咁都50000喎。一个月多50000蚊生意都几好。如果佢觉得你真係好食嘅，你留得到佢嘅，咁佢咪同区嘅人平时可能唔知道你呢间铺头，佢咪帮衬你囉。其实呢一节我想讲咁样嘅。咁我有好多 idea， 希望呢香港啊、珠三角啊，或者泰国啊，或者其他嗰啲，你要做一啲产品，你寄啲俾我或者个网台同你推，咁啊最紧真係好啦，譬如卖椰子油都好啦，咁係得嘅。希望做多一条大家认为做到嘅生意，因为呢我哋有基数，我哋有人，咁我会做一个 apps， 即係抌啲钱啦，做个 apps 啦，做一个网页啦 ，Facebook 啦，微信啦，跟住想办法咧，就喺大陆咧啊入优号啦，开条网啦，做广东人嘅生意，广东话，即系听我哋呢个节目广东人。咁我亦都同啲人倾咗咧，系配字幕，希望扯到外来人嘅生意，即系外省人啊睇字幕嘅生意。咁咧，我希望，所以咧，啲网友听到我呢段呼吁啦。或者我讲嘅呢，真係多啲 share， 大匪看天下 ,Facebook 多啲 like， 多啲去睇，帮到啲网友之余，如果有机会你创业嘅话，呢、这个网页就一个平台，我一个载体，我唔生产嘢嘅，我都冇本事生产一样嘢，但我希望我做一个载体，即好似 YouTube 咁做一个载体，你啲人拍片片摆上嚟，我呢个频道就做一个载体，你哋啲人俾片嚟，或者我落嚟拍，因为呢 ,Alice 呢佢就比较信任我啲，佢呢就正式辞咗佢日头嗰份工，就全职呢就希望呢喺过年前后呢就得到一个全新嘅星期二得到网台。咁当然啦，我同阿 Tony 讲过嘅，咁阿 Tony OK 嘅，咁所以咧真系嘅，订阅多啲 ，subscribe 我哋嗰个频道啊，能够留得喺我哋嘅频道睇、听、share， 星期二得到嘅网页又好，因为本身星期二得到就系想做生意嘅，即系讲生意、讲经济，咁但系讲股票唔系我强项。我哋强行讲楼市有 Tony， 咁但系楼市下下几百万，我哋真系做唔到。讲俾你听都未必有网友做到，但系一啲小生意、一啲小产品或者有啲小买卖系需要大家互通嘅。我想集齐我啲人喺我啲 group 嗰度，形成咗一个双向嘅贸易。譬如好似有啲美国网友，佢有啲嘢想卖翻大陆嘅，我大陆有需要。我哋村经过香港，我收到，我哋一做个中介人，然后转介俾佢报关啊，各样嘢提供好多方面嘅资料咧去搞。有啲大陆啲嘢想走出去，即系好似啲人话去基隆港点样点样点样，你留一个而唔实际。我同阿 Alice 付出一个嘅，咁另外咧，我哋可能会投资咧做一个 band 房啊，就俾啲咧中意音乐嘅人咧，你譬如你摆段片可能。少人睇，咁我希望呢用我网页帮你推啲音乐出去，等多啲人认识你哋，啲后生仔就唔好成日老饼我哋呢啲啦，咁样。咁我有好多諗法嘅，咁欢迎呢有啲有諗法有创意嘅人，又觉得我哋呢一个节目係帮到大家嘅，咁你呢开始联络我哋。咁我希望呢仲有两个月过年啦，个零月过埋年两个月，3月1号开始咧，全新嘅星期二得到就会摆喺大家嘅面前。希望咧，大家想借用呢个平台又好，想买嘅嘢又好，想接收到一啲信息又好，希望咧我用到呢个平台咧，呢、这个载体啊 ，YouTube 又好，大陆嘅即系大陆嘅优号又好，或者喺 Facebook 微商又好。eBay 又好，淘宝又好啦，我会全部开齐晒一个 group 一个 group 咁做。咁呢希望用两个月呢就全力去做。咁如果有啲人有啲意见我唔识嘅，你提点我，欢迎嚟呢个瑞士老板问我，约个时间我一定见到我嘅。但预先约啦，当然啦。 咁我唔到 ，Alice 都到嘅，因为佢真系失业啊而家。咁你哋又帮手 share 多啲 ，subscribe 多啲，同埋 Facebook 专业一路去。如果我 Facebook 嗰度能够有一万几千人，我哋就做埋 Facebook 直播，一路去。微商即系微商、微信，我哋都做。打优号，帮广东省嘅人去做。去做，咁诶，系啦，我真系想做嘅，而我呢个人咧，唔系真系想做咁嘅，我系真系会做，所以咧，好快有大匪旅行团，即系带大家去看天下。如果相信我，带你哋去嘅地方系不一样嘅，即系好似佛山石根，好精致嘅斋，真系冇得顶啊！吓，我有个网友去过，咁啊。阿小伟啦，即系广州个朋友咧，有落嚟，咁佢又陪咗我哋咧，做陪客食咗七个钟，咁佢都好满意，咁希望佢又带到我哋广州啲人落嚟，咁可能咧，我哋又会试下开红酒会啊，即系讲酒啊，红酒会，唔好讲卖酒先啦，讲大家饮酒点样上啲酒，大陆兴乜嘢，个市场兴乜嘢。我哋唔能够就话，哎呀啲酒好饮，好饮啫。你有市场价值，系咪啊？你要培养嗰个客，不停听你好饮好饮。有啲人真系好酒嘅，佢咪买咯。但有啲人根本上唔识分，佢都唔会入嚟睇。咁我希望用星期二得到去。咁二来，譬如上大陆有咩唔同途径可以翻到去啊？买咩营商啊？唔好网上买啦，买唔到几多。想慢慢做得多啲啊，来回啊，系啦。咁样做，譬如好似有个网友梁小辉啦，佢送咗件我结婚周年礼物俾我，我未得人拆啊，咁一阵拆，我一阵送俾我太太，咁就多谢你啦，咁咧嗰件嘢系值得摆嘅，我见过，咁咧因为今次咧我做一折，咁啊唔能够摆咁多上去，佢又唔等嘅，咁我谂咧留翻下个礼拜，因为下个礼拜我去台中。去见阿杰拉德，见一见啲网友，睇下有冇台湾有啲嘢咧翻大陆啊，小三通过去啊，香港咧又适合卖嘅。咁我咧就希望我哋香港有啲想卖台湾烧台湾嘅，就经过佢哋嘅渠道，佢哋嘅铺排咧，或者大陆嘅想烧台湾嘅有兴趣嘅，咁喺我台中翻嚟倾咗一啲实体嘅嘢，咁你哋都联络我，我希望咧。做嘅嘢唔系单一嘅，系双向嘅，唔系我卖俾你，我做一个载体，将我手头上所有嘅网友，你越 subscribe 多，越 YouTube 越留言多，越打得出去嘅话，形成咗个群体嘅话咧，咁我相信我哋做任何嘅生意，卖任何嘅嘢，甚至网上嘅服务，譬如帮你推广你做 Apps 嘅都好啦，做淘宝嘅又好啦，或者你本身系做网页嘅，做 IT 嘅都好啦。我希望借我呢个平台，因为你做任何嘢都好啦，都系讲网上最简单，网上，但系你人哋 kick 入嚟知道你系好难嘅。黄杨达有样嘢讲得啱嘅，传声。点样可以令到你把声音话俾全世界人嘅知？我哋星期二得到，同埋呢个大匪看天啊，或者强国生还者嘅力量系比较低，但系因为我哋虽然低，但系我哋有而家我哋有一万个。如果我听，我估啦，平均真系连埋嗰个。香港网台，我估有两万人到啦。如果真系有两万人，系喺我哋三个节目里面不停流连，一个带三个就六万，六万再带三个，一路辐射出去，珠三角全世界广东人群体，你中意卖美国龙虾嘅，我喺呢度同你谂，你有办法；你中意卖越南嘅虎虾嘅离岛货，我呢度帮你谂，搵成，我哋一个做一个中间嘅载体嚟做。即系有个网友最近冇联络我啦，佢做胎嘅，做橡胶嘅。咁因为我唔得闲，咁我又冇乜点联络佢，咁啊对唔住。可能佢而家呢人都忙。咁我都话啦，用网台，因为最紧要就系我哋有个基本人数知道，然后去。甚至有啲人想做网台嘅，联络我。你有特定想讲嘅嘢，唔紧要，希望 你哋可以利用到我哋呢个平台去同你哋发声，让多啲人去认识你，系咪啊？你就当20,000蚊，20,000人起点，因为星期二得到最多系15万 view， 即系15万 view 连香港网台一个节目啊，一节啊，一节，咁我就咁计数啦。如果15万人，我哋当然唔系成日都有，但系平均20,000人，我哋 OK 嘅。如果你20,000人一个带三个，就是60,000噶啦。60,000，你做任何嘅生意，你起码你一个人提供有60,000个客先啦，系知道你有你呢个台，你呢样要卖嘅嘢，然后希望呢个你可以帮到你卖到更加多嘅宣扬出去。我哋唔系净系做 Facebook， 我哋做 YouTube， 我哋自己做 Apps， 做网址，做微商，做优号。我哋一路打，我大匪唔系讲下噶，我人系有力，我有执行力噶，我有决心噶。咁希望啲网友啦，多啲联络我，同埋多啲即系 subscribe 我哋频道，等多啲人知道，由大匪看天下喺度变成咗唔系大匪看天下，系大匪即系通天下。所以呢个节目咧。可能改啦，要改节目名，唔好讲看天下，我睇冇用，我睇几叻冇用，或者你睇都同咁样。希望借呢个环节，我哋改名就叫做大匪通天下，将全世界我哋讲广东话嘅人聚埋一齐，我哋要做我哋嘅经济，做我哋嘅生意，做我哋嘅群体，做我哋嘅网络。希望呢，我讲过的上年的生日愿望，我是希望我学英文，但我 book 了上堂了，就20号开始。今年的生日愿望，因为我1月1号出世，所以呢我同年我最大，基本上最大啦，还有几个在我前面的应该、啊、我之后再出世。咁我2017年我属兔，1月1号开始，我就希望我能够做一个示范俾啲网台睇，唔好一日出几十段最新消息，淨係单一或者买人民超市，即係老萧啊。我哋諗得更加多元，集合所有人嘅力量去做到更加大嘅嘢。係我今年最大嘅愿望，希望所有嘅网友听到支持我哋，我哋一起去做。有你有我，我哋做载体，你哋想嘢唔投资好细，我哋做负责做投资，你嚟做，我哋试下得唔得？就由 YouTube、Facebook、大匪看天下嘅专业开始。过年后有咩？过年有10日8日假啦，我希望咧同 Alex 咧就停一停咧，就喺呢10日8日做得多啲。咁啊，个个礼拜六礼拜我都会应该去完台中翻嚟，除咗去缅甸之外咧。我估我都会长枕广州一段时间，去做咗我要做嘅嘢。但如果你话香港有啲人系做呢啲高手嘅，又肯唔收钱，好似广州嗰位网友唔收钱咧，阿轩仔咧，咁我几乎拥抱你，起码唔使走咁远。但系唔系嘅，我都希望去学一啲新嘢。咁我自己系一个电脑白痴，讲过好多次 IT 白痴，但我立志。由今日开始，我一定会学识佢。多谢大家，今日就到呢度啦。咁我估下个礼拜咧，我喺台中嘅时候咧，我都会个节目正常翻，等我养下把声啊。因为我失咗声，差唔多成个礼拜啊，系冇啊。我其实而家系饮咗啲开，食咗啲开声药，先开到而家个程度噶咋。咁啊，今日到呢度啦，多谢大家。